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盼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可盼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由于扩散条件得不到有效的改善，今天本市仍然维持中度到重度霾，能见度继续转差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中度到重度霾，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 今天夜间多云，局地有扬沙，南转北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离这一里来地有个小树林，顾振远的马就进去了。张兴祖知道有事儿，拍马摇枪，几还一追进树林。这阵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，就见顾振远甩凳立鞍，跳起坐骑，戳枪拴马，在这等着。张兴祖一看人家好像没有什么坏心，这才也下马出枪。伯父，你有话说吗？孩子，方才在两军阵上当着那么些的人面，我没法说我真心的话来。要说你爹做的对不对，太对了，真正是名副其实，窃案投明。我呀早就有这个心，但是呢我的家眷都在泗水关，不便与你一起行动。好像这么办，见着你爹给我带好，多在西吴贤王杀的泗水关，只要我在这块，我双手献城。太好了，把张兴祖乐得直蹦啊。伯父，咱们想到一起去了，我一定把您的话给捎到了，既然如此，转上受侄儿一拜。张兴祖就要磕头，顾振元赶紧拦住，孩儿，你赶紧快走，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好吧，张兴祖上了马，提着枪跟顾振远一抱拳，是飞马而去。您说这元朝好得了吗？人心向背，像顾振远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。挨着顾振远回泗水关等着不说，单表张兴祖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提，时间不大就撵上胡大海。老胡那正着急呢，一看张兴祖来了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孩子，怎么回事？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想找你去了。哎呀，干爹，我给您道喜，是这么回事。把顾振远的经过一讲，老胡也乐了。孩儿啊，真情啊，这也算你立下首功一件。回去见我们老四，我一定如实说啊，快走。从打这一天开始，他们是一站一站往滁州进发。这一天离着滁州也就在20里地左右，正早着呢，在东北那个方向来了一支军队。 把老洪和张兴祖吓了一跳，恐怕是援兵在头前拦着。等仔细一看，不是官军，是喽啰兵的打扮，穿的衣服也不整齐，手中的器械也不那么全，后面压着几十辆大车，为首的有匹花斑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个人，看是当头的。老洪一瞅这人，好像被乐了，怎么长这么难看，长虫戴草帽，细不登登高，活脱是个吊死鬼，这张脸是蜡渣子白呀、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小嘴儿，稀不楞登的胡须，看这样子能有30多岁吧。腰里系着个皮带，后边挂着一对新式的武器，叫什么呢？链子点穴诀。使用这种武器的太少了。此人拿着马鞭，一会儿到队伍前头，一会儿到队伍后头，来回关照着。等他们两支队伍相遇之后，就见这个吊死鬼这位催马来到胡大海和张兴祖的面前，打量了半天，满面陪笑：哈哈哈哈，二位借光借光，我打听打听，此去滁州还有多远？胡大海一听滁州，他打听这干什么？大概不远了。你到滁州找谁呀？我找我表弟。你表弟？他是干什么的？我表弟保的是西吴先王，姓于，叫于金彪，外号人称赛展兄。我是他表兄，我叫丁普朗。胡大海一听，这脑袋嗡。为什么呢？于金彪死了。看丁普朗这意思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这样他知道他表弟死了，他能答应徐达吗？看来滁州内部就是一场大乱了。胡大海真猜对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于金彪误走盘蛇岭，遇上表兄双绝将军丁普朗，给他治好了伤，劝他不要跟徐达为仇。可于金彪这个人不听，不辞而别，到两军阵自刎而亡。丁普朗对这个事儿还不清楚呢，到了后山查办粮台完事儿，等回到屋里一看，表弟没了，往桌上一瞅，有个纸条，这才清楚于金彪走了。丁普朗心中暗自埋怨，表弟你真不听劝呢，你说你这回去跟徐达继续不和，你不找亏吃吗？有心马上到滁州找表弟，又有那么一大摊子事儿，再着急得把事儿处理好了。这么些日子以来刚把事儿处理完，丁普朗一想，干脆我也不占山了，到滁州也保西吴先王，我们弟兄在一起呢，我也好劝劝他。这是丁普朗的一片苦心呢、因此放火烧山，这阵儿是赶奔滁州。因为他没来过，对地理不熟，正好遇上胡大海，所以他打听道。老胡心里头有鬼，一琢磨着，不行，可别说实话，说了实话，看这吊死鬼连我都饶不了。老胡把大肚子一舔，朋友，你叫丁普朗啊？正是，嘿嘿，我跟于金彪，我们俩这交情太好了，不分彼此，食则同桌，卧则同榻，形影不离呀、他跟你说过没？ 有个人叫胡大海，哦，说过说过，您就哎，我就是胡大海，哎呦，二王千岁。丁普朗还挺恭敬的，下马施礼。胡大海用手相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都自己弟兄，不要客气。我老丁啊，你带这么多人，你这意思是？实不相瞒，我准备窃案投明，福保西吴贤王。你看我人都带来了，啊，因为西吴贤王是当世的豪杰，我非常敬仰。不管我能为大小吧，拉了一伙人，助西吴贤王一臂之力呗。欢迎欢迎，太欢迎了啊！要那么的，咱们带路同行吧，我也回出州。好吧，丁普朗传下话去，带着1000多喽啰兵，两方面合在一块儿往出州进发。一边走着，丁普朗就一边问二王千岁，我表弟于金彪最近怎么样啊？哎，他跟我说了，跟元帅徐达不和，让我狠狠地深刺他一顿。哎，现在好点了？好点了，早好了。大头鱼回去了，哎，就承认错了。你说跟元帅徐达有什么不睦之处？人家那人也挺老实的，他一承认错，元帅呢也把令箭收回，现在将帅都和了。啊，丁普朗心里高兴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那么表弟现在何处？就在城里呢。他能耐大，又有学问，管的事儿多，专管督粮这些事情，忙得不可开交啊！到滁州你就见着他了。胡大海嘴这么说，心里说话，哪儿见去？出来上丰都城吧。哎，又一想，我光说瞎话了，到了滁州可怎么办呢？这，老胡也脑袋疼。又一想，哎，到哪和脱哪鞋吧，糊弄一时说一时，啊，这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再往前走10里地左右，哎呦，就发现元朝的联营。老陀陀是第3次攻打滁州，因为最近又增添了50000生力军，陀陀传令把滁州城是4门包围，打算集中全力踏平滁州啊！把架子刚拉好，胡大海他们正好到。老胡一看，把道路都封锁了，跟宝枪将张兴祖、双绝将丁普朗一商议，这两个人就说：“您分派吧，让我们怎么打都行。”“是啊，那你们二位就得出点力了啊！”听我的令箭，丁普朗啊，你身为前部正义先锋官，领着你的1000多人在头前开道。兴祖啊，你带着你一些家人在后面断后，我呢保护家眷车居中啊，左右照看你们。嗯，就他不吃亏。两个人领命照办，当时把人力配备好了，各拉刀枪就扑奔联营。等离得近了，那还留客气吗？丁普朗把双绝摘下来，舞动如飞，喊了喝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冲！”这些喽啰兵都有一个心，我们是当贼的，这玩意好说不好听，最近要把贼皮脱了，要保西吴先王参加义军。那参加义军不被人家小瞧怎么办呢？就得拿出真格的来。今天闯联营大显身手， 闲闲我们这两下子，立点功劳，以免人家小看。连双绝大将丁普朗也有这种心意，都是一样的人呢。我到那儿保着西吴先王，让人家下眼看待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今天利用闯连营这个机会立个大功，那多好呢！所以这一伸伸手，全都豁出去了。丁普朗手中轮动双绝，真不亚如猛虎下山一般，带着这1000多人一个冲锋，就杀过去3里多地，把援兵杀得死伤无数，四散奔逃。时间不大就闯过连营，宝强将在后头断后，老胡在这捡漏，有那受伤的没死的有点气儿的，拿铁枪他都给捅两下啊，叫他省事儿。就这么样，就闯过营盘，刚过营盘，就听圆营里面炮号连天，有人高声喝喊：“别让闯连营的跑了，托托老太师来了，托托大帅到了。”胡大海一听就害了怕了，知道老托托不好惹呀，快快快快，咱们先进城再说。汪汪汪汪汪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咕噜咕噜咕噜。人是连窜再蹦，闯过连营，来到东城之下。胡大海满头大汗呢，高声喝喊：“来呀，开城！我老胡回来了！”城上有人发现，急忙报告西吴先王和大帅徐达。朱元璋跟徐达经过商议之后，率领全部文官武将是亮全队迎接。再看吊桥放下，城门开放，鼓要喧天，所有的人全出动了。等朱元璋见着胡大海之后，二哥，你辛苦了，回来了。哎，没说的，没说的，为了咱们义军的事儿，谈什么辛苦不辛苦？老四，你交给我的事儿，我可全办到了啊！看见没？这位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，兴祖还不给西吴先王见礼。张兴祖跳下马来，先给朱元璋行了礼，又给元帅和各位行了礼。张兴祖有点纳闷，往人群里一看，没有爹张九成，他这心里就犯嘀咕，心说我爹怎么没来接来呢？这个小孩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就露出来了。胡大海一看，要糟糕，要糟糕啊！哎呀，心说徐达呀，你叫我骗人去，我把人可骗来了，我看你这个账你怎么给人家结啊，我可不管了。老胡想的这块一捂脑袋，哎呀，各位啊，最近我有点伤风感冒，我得回城休息去了啊，这些事儿我全不管了。说着话他溜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老托托就赶到了，啥兵闯连营的跑了啊！哗！张兴祖回头一看，就见老托托手中舞动九凤朝阳刀，兜着屁股杀上来了。徐达马上传令：“兴祖，你来的正好，本帅命你大战托托，让你立下首功一件。”张兴祖嘴里答应了，但是心里头不高兴，心说徐达呀，这玩意儿你说的话与理交代不下去，说我爹投降了，我爹在哪儿呢？怎么的，我们父子得见上一面，这玩意儿 没见着面就叫我伸手，老讲这有点毛病，这玩意儿。张清祖多了个心眼儿，元帅，小将有个要求，能不能跟我爹见上一面？徐达看出张清祖不放心来了。好，孩儿啊，既然你跟你爹有见面，本帅并不阻拦，因为他公务很忙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那你们就见一见。梁云何在？在。拿本帅令箭，去调张九成，叫他到东关与兴祖相见。遵令。梁云骑马走了。单说胡德海，他不溜了吗？他离开众人，躲在军队里头了。老胡想看个究竟，这出戏能演到什么程度。他一听徐达说的理直气壮，心中暗自思想，呀，有门了，大概我走了之后真把张九成圈的投降了，徐达真有办法。他心里那么想着，时间不太甚大，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，顺着城里狮子街跑了一匹伯龙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盔甲在身，手中提着画杆大戟，正是张九成。来到城门这儿，中军官梁云向徐达报告说，张九成奉调已经来了。徐达把令子旗刷拉一甩，再看将官往左右一分，哗，把城门就给闪开了。张兴祖往里一探脖，一看是爹，哎呦，我爹来了。刚想张嘴说话，再看徐达把令旗一晃，哗，人又回归本队，照样把城门给封锁了。再想看也看不见了。孩儿啊，方才我说过，你爹公务很忙，不便耽误时间，你赶紧大战拖拖，然后你们父子再说话，事在紧急，不要耽误了。遵令。胡德海纳闷，这怎么事儿呢？这是说书的一张嘴啊，难表两家的事儿。要说张九成到现在也没投降，不但不投降，张九成这人还倔呢，还谁劝的他骂谁。自从被俘到现在，一直软禁起来，就在帅府的后院派当兵的把守。张九成在屋一待，到处给送吃的，到处给送喝的啊。但是门上呢，黑天白天都锁着，想要随便溜达那做不到，看的是非常严呢。张九成一开始把盘子碗都摔了，见人就骂呀，他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可有一样做不到。哎呀，张九成心中思想，我不能做出来对不起我师父的事儿，我老恩师对我不容易啊，我能像徐达那样吗？保了反叛朱元璋，留下骂名千载，那是不能干的。他想把朱元璋骂鸡了，把自己杀了就得了，可是义军不上火。哎呀，张九成是束手无策。在前些日子胡德海搬兵的时候，怎么套写他的书信呢？徐达有办法，把这件事交给小圣人孙坚，他演出一场宝枪将大战脱脱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